其实如果家里边爱喝茶啊，尤其爱喝茉莉花茶的话呢，这个组合定一组的话呢，估计这一家啊，这一夏天或者说这一年差不多了又。 我是建议大家，您要定啊，多定点。为什么呢？说首先啊，您说您花 胳膊坏 399买三斤特级茉莉的这个机会啊，咱也不敢保证天天有，是吧？也不是老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茉莉花茶不怕割，茉莉花茶呢，您放一年之内啊，甚至说两年之内喝呢也没事儿，因为它是经过印制之后，它不像那个传统绿茶那么娇贵，必须放冰箱去冷藏，就符合北京人的性格。第三个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下半年啊，原来咱们去听过一相声，说上半年找节找不着，下半年躲节躲不掉，对吧？就是什么阳历年、旧历年，这都不说了，什么十一啊，什么这个重阳啊，反正都在下半年，还八月节，一个接着一个了。您说不走亲访友，咱们得去看看。 没错， 特级茉莉一看大红罐，还特吉祥，特喜庆，它符合咱北京人这个调性哈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呢，下半年走亲访友，您带这个去到谁家拿一罐这个茉莉出来，给人或者两罐一提，一斤茶带过去到哪儿之后。都是漂漂亮亮大大方方的一个伴手礼。 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福州磐石的茉莉花茶啊。 嗯， 咱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50克，也就是半斤一盒， 是 给大家是4盒加上2盒，一共是六盒的话就是3斤呢， 对 啊，整整3斤。那么市场价挺贵，当然今天我们北广的价格是399元， 是 399元。 嗯， 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是口粮茶一般茶的价格， 是 咱们喝到的是 特级的品质 啊。特级的品质。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刚才我也沏了一杯啊， 尝着怎么样？您 不错不错， 上得了口吗？ 当然好了。就刚才咱们您特意给解释的这个冰糖甜，我还真感受了一下。 嗯 啊，它确实有一种回甘的感觉， 回甘更重，哎，而且甘甜味更香。 是是，喝起来它本身这个花儿啊，它就很浓郁，它就有一种啊，就是有点这个花香的感觉了。 嗯 啊，然后喝起来的话呢，又比较的有一种回甘，所以呢，这个滋味啊，特别的醇。醇厚，而且它那个有层次感， 哎， 啊、 对， 而且还浸泡， 特别浸泡。其实说回来，那茶好，这茶好，那个茶好，六大茶类，什么白茶、黄茶、绿茶、黑茶的，喝来喝去，我觉得还真的就得是茉莉花。 关键咱们打小就喝， 对 啊，这个已经形成一种习惯， 这就爱跟妈妈做的菜是一个道理。 对，像老家就开始喝，所以延续到咱们这儿也喜欢喝。 嗯， 尤其在夏天的时候，喝这个白开水啊，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滋味， 白不呲咧、 啊，白不呲咧。 嗯， 所以呢，我现在真是愿意喝点这个，茉莉花茶。 哎 啊，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热，然后喝点，刚才你也提到出点白毛汗， 是 啊，然后感觉就特别的舒服， 哎，解暑。 你有时候你喝这个碳酸饮料。冰冰的啊，当时喝的时候好像觉得挺过瘾的，但过后觉得一个是越来越渴， 越喝越渴， 越喝越渴。另外，咱感觉就是怎么不凉快啊？ 哎，其实降不下温来， 对，没有那透灵的感觉。 咱们叫夏天热的时候，三伏天喝茶喝透一回， 哎， 透一回，您就觉得这浑身呐、每个汗毛眼儿都这么舒坦， 没错。所以今天呢，为大家推荐的是特级茶， 是的、 啊、特级茶，而且是来自于福建磐石的茉莉花茶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。那今天这个价格呢也特别合适，咱们是250克，也是半斤一盒。 嗯， 咱们的主品是四盒 、 那么今天我们又特别加赠了2盒， 哎， 那一共是6盒。 嗯， 6盒呢，一盒是半斤，这样就是3斤， 3斤、 啊、3斤。那么市场价挺贵，但是今天我们399元，刚才算了一下，真的是口粮茶的价格、 真是口粮茶。 咱们喝的是这个特级茶，精品茶 特级啊、口粮茶价格喝到特级了。 对，不管您家里自己喝，还是说这个节年假日想送人当礼品呢， 是的， 都是特别合适的， 拿得出手， 可以啊，多订几组，因为这种特别合适的东西啊，不好碰， 也不是天天有。 啊、对，咱们经常说是闲时购物，忙时用、啊、 闲着忙着呗， 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咱们一共是6盒3斤的话呢，399元。如果你想订购，赶快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最后呢，再提醒大家啊，咱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，都是来自于北京广播电视台 自己 的购物平台，所以呢，我们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啊。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，放心购，所以在这点上呢，大家注意，尤其现在各种渠道都可以买到一些什么食品啊东西的时候、咱们一定要认品牌，要认渠道， 认品牌认渠道是您食品健康的安全的保证， 没错。 好，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福州的啊，喝那个茉莉花茶就是要喝福州的。 是的， 它的茉莉花茶，一个是茶也好，花呢也特别讲究，制作的还是老工艺。那味道咱就不用说了，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啊。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价格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。刚才说了，250克，咱们是半斤一盒，主品是4盒啊，那么又加赠了两大盒，一共是6盒，3斤茶叶。今天咱们的价格是399元，价格非常合适， 太值了， 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.